找新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我是钟俊，在路上我们来听一首温暖的歌吧。在99年，那一时候的王力宏还没有走创作歌手的路线，所以呢，他是和他的前辈彭羚一起来合唱这首歌。另一位代写，这个人后来也成了创作歌手，并且在后来的专辑当中也把这首歌收入囊中。写歌的人便是当年的游鸿明，让我取暖。 回程的机票在手，也许明天就会走，但是仍然结果是可以更改的。一个小小的选择，一次错过，也就写成了完全不同的故事结局。这首歌里唱歌的人叫做张清芳，他在1990年的时候就在台北举行过一场演唱会。那场演唱会值得一提的是，那是台湾第一场举行售票演唱会的歌手。1991年，张清芳发行了这张叫做《加州阳光》的专辑，这张专辑也帮助她入围到了第三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奖项。《加州的阳光》，你还记得吗？

爱着的人一句爱你都不敢说，这城市寂寞的像座城堡，仿佛谁都挣扎后逃不脱。可是我不想这样的生活，直到眼角的泪将视线淹没，直到感觉幸福就快要错过，才明白我们的日子快乐曾那么多。靠近你温暖我，尽管连一句爱都不敢说，但这一刻我只想牵你的手，让星光在你眼中闪烁。靠近你温暖我，尽管连一句永远都不敢承诺，但这一刻我宁愿化作飞蛾扑向那灿烂夺目的火。我不后悔，只想对你说，是我不想这样的生活，直到眼角的泪将视线淹没，直到感觉幸福就快要错过，才明白我们的日子快乐曾那么多。 靠近谁才能够温暖你呢？好，接下来这首温暖你的歌，它实在是有年头，它的原唱者是潘越云，而当年张信哲正是在这张合辑当中发行了他的初试提升的第一首歌。这是来自于南方二重唱的翻唱，守着阳光，守着你。 岁月中

见一只蝴蝶悄悄飞远，我梦见它停在雏菊的旁边，我梦见花儿悄悄问他，你来的哪里，有没有阳光，亲吻记忆的春天。你说春天是摇摆的想念，在起点与终点之间，路上一万朵美丽的花，只有一朵知道那句是爱的誓言，那句是爱的誓言。你说那些无心流转的时间，留下青春凋零的缱绻，你说那些用心铭刻的眷恋，不过是寂寞路上的装点。你来的哪里，有没有阳光，亲吻记忆的春天。你说春天是摇摆的相约，在起点与终点之间，路上一万朵美丽的花，只有一朵知道那句是爱的誓言，那句是爱的誓言。你说那些无心流转的时间，留下青春凋零的缱绻，你说那些用心铭刻的眷恋，不过是寂寞路上的装点。你说那些无心，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爱暖，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下路， 在新千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一首温暖的歌。这首歌会让你想起千年前的古人庄子做的那个奇妙的梦，庄生晓梦迷蝴蝶，它就叫做迷蝴蝶，出自一位著名的台湾的音乐人李亚明。他在83年的时候就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当年他和薛岳为推动台湾的摇滚乐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也带出了很多的乐坛新人，所以他被叫做是新人教父。但是有一些讽刺的是，直到2010年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我们才看到他拿下了最佳新人奖的奖项，而那个时候他的脸上已经布满了岁月的沧桑。迷蝴蝶，庄子的梦，也是李亚明的梦。 山盟星茫悟空，你是我最爱的人，衣带渐宽你已不同，你是我最美的梦，庄生晓梦迷蝴蝶，此情已成追忆，庄生晓梦迷蝴蝶，此情已成追忆。忘记深爱过的人，有人要几个时辰，离开你去爱别人，有人靠一个缘分。忘记深爱过的人，我却要用尽一生，离开你去爱别人，我始终无法认真。却要用尽一生，离开你去爱别人，我始终无法认真。 这是一首很老的歌，李亚明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而且你一定看过他当年台湾的那部电视剧《追妻三人行》，他在里面扮演了牛家秀。我想温暖的歌应该是旋律一响起来便能够让你看到午后慵懒的阳光的，